要为人民服务的人， 不忘初心，扎实工作， 廉洁奉公，身体力行。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北京时间12:31，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职场帮帮团。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我是主持人香露。今天是11月20日，星期二。每个周二呢，我们节目都会和大家来聊一聊职场关系，来聊一聊职业发展的话题。那今天呢，我请到了一位嘉宾啊，他有两重身份啊，一重身份呢就是我的同事，还有一重身份呢，他曾经啊还是一名 HR 啊。有请我们今天的两重身份的这位神秘嘉宾大鹏， 双面家人， 双面人生。大鹏你好。 哎，向路好。这个要挂在帮帮团这个名字下，我并不是一个陌生的面孔。嗯，早间京城帮帮团今天上午刚刚和方明下了直播。 哎，但是呢咱聊的是完全不一样的话题啊。可能会让大鹏回到从前。听众朋友有所不知啊，大鹏原来啊他干的是人事。 对，我是一名 HR， 后来就不干人事了。 这个话说的有歧义 是吧？你看看，哎，所以呢，请大鹏来聊一聊这个，职场话题还是很有意思的哈。我想问一下大鹏啊，就是你知道老板的工资是多少钱吗？ 哪儿的老板？ 就是你原来的老板吗？ 因为我的这个位置我是肯定知道的。 因为你管工资发放。 我倒不管工资，但是毕竟都在这一个大部门里面嘛。很多数据我们是能够看到的。虽然我是做 HR 里面培训这个方向的。但是老板的薪酬我也是知道的。 那你的同事他们知道吗？ 不能知道。 都不知道。 在我原来所在的单位呢，我们是有非常明确的纪律规定，就是同事之间的薪酬是保密的，互相不知道。谁好比咱俩是同事。哎，向路，你这月挣多少钱呀？奖金发多少？我问了这个话，如果被上级知道了，一个以泪过时。你如果告诉我你挣了多少钱，一个以泪过时。 哦， 所以这个是很明确的。 过失就是相当于犯错了呗。 以泪的是就是第二级别的，就是已经算比较严重的了，直接罚款1000。 但是呢，难免还是有人知道啊。俗话说没有不透风的墙，对不对？那么如果一旦咱们知道老板一年挣多少钱，一个月挣多少钱，或者说一旦咱们知道咱们的同事啊，都在一个办公室里的同事一个月挣多少钱，这心态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哎呀，这个问题那就是晚上睡不着觉呗。 这就是今天要聊的话题是吗？ 今天开始要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啊，我们这还是有研究的 啊。 哈佛商学院，世界上非常著名的商学院。 对， 还有呢，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一个叫安德森管理学院的两名研究人员最近发布了一份薪酬报告啊。他们是做了一个研究啊，这个研究呢有2000多人参加，是在亚洲的一个大型的商业银行里面进行的啊。什么研究呢？就是研究大家当知道老板的工资是多少钱，以及当知道同事的工资是多少钱的时候，他们的工作积极性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哦，就是这个薪酬不再是秘密，开始一定程度上有些透明的时候，对大家的工作状况的影响 是，这是一个在线调查，让他们分别猜一猜，评估一下老板挣多少钱，自己领导挣多少钱。结果发现，哎，这个结果很有意思啊， 只有一半的人猜中了。比如说我挣、哦、我挣2000是吧、大鹏猜啊没猜对、大鹏猜我可能挣8000 啊，这差的太多了、 大鹏一年挣100万， 哎呦我的妈呀， 对，我猜可能他一年挣300万、 哎、 我也没猜对， 嗯 啊，这只有一半的人才能猜对， 错误率很高，就是 很高， 正确率不低，哎，正确率不高、 那大家猜一猜啊，对于老板的工资大家是猜多了还是猜少了，对于同行就是同事的工资是猜多了还是猜少了，这更有意思 啊！ 大部分人明显低估了老板的收入。 哦 啊，原来老板挣这么多钱，原来老板面不改色心不跳，一年拿这么多钱，就明显低估了老板的工资。 那这个商业银行当老板还是好。 你当时知道，比如说你们的领导老板的工资是多少钱的时候，你心里什么感觉？诧异吗？ 还好， 比我想的高那么多，没有。 因为是这样，就是从薪酬上来讲，的确是高挺多的啊，比我们这个基层的员工要高很多，但是也没有高到令人啧舌的地步。 发指。 但是呢，我知道这个做到那个层级，他们到年底的时候是有分红的。但那个钱我是不知道的， 不知道 分红是多少，我不知道。 你看看，也许分红高于他的这个工资呢， 有这个可能，对。 哎，那对于同事的薪水很有意思，就是大家猜的呢，要么高，要么低啊，这个就不尽相同了。 哦。 但是我们要知道，就是当他们知道真实数字之后，大家的工作态度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 嗯， 就是当大家知道老板一年挣多少钱的时候，大家会更加卖命的工作， 哦， 啊，他们有数据，比如说啊，在办公室工作的时间会增加1.5%，啊，还有呢，发电子邮件的数量会增加1.3%，销售额也会增加1.1%。 没有这个销售额的增加，光看那两项啊，我会以为就是员工们互相多发个邮件，你知道吗？老板多挣这么多钱， 聊天是吧？ 对，多了这部分内容， 哎， 销售额也高了，那应该是真高了， 是吧？哎，所以老板们是不是可以适当的透露一下自己的薪水，以激发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呢？当然可能也会激发员工不满的情绪。 好，他挣那么多。 凭什么？好，那对于这个同事这块呢就很有意思了，就是说如果他们发现自己的同事比自己的想象当中的那个收入还要高10%的话，他们就不怎么干活了，出现出懈怠的情绪，在办公室间的事的时间减少9.4%，销售额降低7.3%， 哎呦，这比刚才那增长的可多多，就比这个降幅可比那增幅要大得多呀。 对啊，哎，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你刚才说什么打听员工的工资，是要记个过什么的， 违纪行为，对对对， 这还是有道理的，对吧？ 啊，对，薪酬保密这一点其实是很多国际上的大公司通行的一个做法。 是，但是呢，就是你觉得为什么大家都喜欢打听别人挣多少钱？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啊？ 其实就是我们所谓打听别人挣多少钱啊，归根结底就是我们生活当中方方面面人们都有的一种，你说攀比可能不好听啊，咱们不用这样的词， 好， 就是去和周围的人做比较的心理。 对，为什么会喜欢跟人比呢？ 因为人和人之间注定是有不同的，对不对？我们虽然讲说这个我们希望能够啊都是这个大同，人人平等，平等归平等，但是我们要承认自然就是赋予了我们每一个个体的人不同的特点，不同的属性，同一方面的能力可能也会有高有低，这个差异别说我们现在社会人啊，咱们原始社会就去打猎去，那也有的人出去这一趟能打得多一些，有的人能打得少一些，所以这个是自古就有的，比较这件事情本身并不是坏事。 你看啊，我觉得是这么考虑，你刚才说打猎是吧，凭什么他们家打了4只兔子、 哎、 我就打了1只兔子回来，那我这打1只兔子的话我可能就要挨饿， 对， 是吧，我得比呀，要不然的话你看最后我饿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对 啊， 你这个心理，你看，就是我拿相声举例 啊， 这我擅长钓鱼，高英培先生、范振钰先生那作品，那就是他的这个二他爸爸，他家里这二他妈妈，等于是看人街坊，哎，你看人家大哥，天天出去钓鱼，天天晚上脑鱼吃，多哏儿啊！你能不能你也去钓点去？ 我没赶到那波啊。 对呀、啊，他就要去比较， 哎，是 借了街坊的比较， 哎呀，这也是个好事吧， 这不是坏事。比较本身其实是我们不断的向前进步，就咱们中国古话说见贤思齐啊，那就是一种比较啊。 你从相声的角度说，我从物理的角度来说 啊， 我们上中学的时候学物理啊，我记得有一个词叫参照物， 对 对吧， 对，参照物， 你说你在动，我说你没动，其实咱俩都 在，咱俩一起在动，坐一辆动、啊、一辆列车上、 哎、是。那你说我们不找一参照物怎么知道自己的位置呢？ 没错。 嗯， 所以这种比较其实很多时候是两个方面的，一种是纵向的，一种是横向的。纵向的是现在的自己和过去的自己， 嗯， 横向的是和我周围的啊，或者同龄人呀，或者同样级别呀，或者像你刚才这个例子里面所说的从事着同样工作的，哎，去进行一个比较。 哎，哇，老板挣那么多，好，向他学习。啊，他的今天就是我的 明天， 明年，明天太快了。好，那么往往呢又出现什么情况？就是我们想跟人比，想猜人挣多少钱，哎，往往猜不中，这是什么原理啊？我跟大伙儿说一下啊，这个呢心理学的角度是这么解释的，就是说呢，往往大家都希望别人跟自己一样，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考试考99分。我估计别人跟我都差不多，我就考60分，我估计这题挺难的，大家也不会考特好，就是往往大家会高估自己的能力，然后呢把别人呢拉到自己这一波来，所以说就往往猜不中，把同事的这个薪水啊猜低了啊，因为高估自己了嘛，是吧？ 对。 那么把老板的薪水呢也猜低了，因为他觉得 他没觉得老板干了那么多事儿， 他高估自己，老板就往下走了嘛，是不是？哎，这个呢，所以你要问这个100个人啊，你说就比炒股啊，比投资啊，你说你能打败多少人？ 哦 啊，有1/2以上的人都说自己能打败 所有人， 打败更多的人啊，就是有51个人都说我能打败51个人 啊， 嗯。 其实肯定不是这样，对不对？ 啊，对，啊，所以可能有一个人是挺遭殃的，有2个人是挺遭殃，但是呢，就是这事儿啊，其实也没事儿啊，也没事儿，猜不中就猜不中吧。但是如果一旦知道对方挣多少钱，自己的这种心态会发生变化。就你说比也好，比没事儿，比这个行为没事儿，对吧？ 对。 但是比之后。造成的这个后果就很严重。 其实从你刚刚所举的这个例子里面啊，同事之间互相去猜对方的薪水，并且知道对方啊挣得比自己多，然后就导致了这个工作时长也缩短了，然后邮件发送量也少了，然后业绩还下滑了。我觉得这个结果应该是和他的这项调查只是在这一家单位里面，这一个商业银行，他有他自己的这种工作性质，也包括他这个群体样本数量。客观的讲，我们其实这种和他人之间啊的这种横向比较啊，无论我们最后比较的结果是正向的还是负向的，就是别人比我好还是别人比我差，其实它背后引发的个体的变化都存在两种可能。 嗯， 不会是这样，就是一边倒的，就是很大量的数量都去往负向去走。 嗯， 我跟你比较啊，小鹿发现，哎呦，咱俩干一样的活，都是主持人，怎么你挣的比我多？我就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我得找找原因，为什么向路挣得比我多，我要努力干，我要追上，我要也达到向路的那个水平，这也是一种心理。二一种心理就是我们刚才这个调查里面所出现的，哎呦，一样干活，他干嘛拿那么多呀，得了，那我也不好好干吧， 嗯， 反正这给就给我这么点钱，我凭什么还努力啊， 嗯， 这是一种。如果说咱俩的比较，我一看，哎呦，我月挣10000，香露月才挣5000，还不如我。 刚才那个是说同事的收入比想象的收入要高出10%才会懈怠，那万一比你想象的要低20%呢？ 也是一样， 哎， 低同样也是两种可能，一种是，哎呦，你看，证明老板对我挺认可的，同样干活怎么给我这么多钱，给他少那么多，我得好好干，我得对得起老板，我继续努力，这也是一种可能。二一种可能，一看，呵，他这样啊。我这是遥遥领先呀，这我不用再着急，他且追不上我呢，我倒也懈怠了。 哎， 这几种可能都是存在的。 哎，所以呢，就是大家还是不是很清楚自己啊到底值多少钱啊。就有研究人员说呢，他说很多人都不知道我这个薪水是怎么给出来的，怎么制定的，是不是按照这个市场的这个价格再给到我啊。所以呢，这也给老板一个提醒啊，就是你可以不必要向公司里所有的人都公布啊大家一个月挣多少钱，但是你得 更透明的让对方知道你为什么挣多少钱。 就是给出合理的理由来。 你这个岗位啊，你这个年龄段啊，你这样的一个能力在市场当中的平均薪酬是多少钱，来让你觉得更合理。当然老板也得按照这个市场价来给，要不然的话呢，大家互相一打听，再到外头一打听，最后呢人就走了，这也得不偿失啊。 这个肯定不能完全不透明，那是不行的。 是，哎，不知道听众朋友啊，您知不知道你们单位的员工啊一个月挣多少钱？您好打听吗？啊， 我们没鼓动您干这个事儿啊。 如果您知道了啊，万一您不想知道，后来也知道了啊，心态上面会不会掀起那么一丝丝的涟漪呢？ 小波澜啊。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当火车开入这座陌生的城市，那是从来就没有见过的霓虹。我打开离别时你送我的信件，忽然感到无比的失眠。看不见雪的冬天，不夜的城市，我听见有人欢呼，有人在哭泣。早习惯穿梭充满诱惑的黑夜，但却无法忘记你的脸。有没有人曾告诉你我很爱你？有没有人曾在你日记里哭泣？有没有人曾告诉你我很在意？在意这座城市的距离， 有没有人曾告诉你，我很 有没有人曾告诉你他一月挣多少钱，也没有人曾告诉你他很在意你一个月挣多少钱。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今天呢和大鹏一起来聊聊职场关系啊，来聊聊职场的薪酬。 嗯， 其实有的时候啊，我们这个情绪是很容易传染的啊。比如说我们当知道某个同事挣得比我们多很多的时候 啊， 这一帮挣得比他低很多的人心里都会有异样的感觉，是不是？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为什么一定薪酬很多企业都选择保密啊。 保密啊，对。但是说的这个保密归保密，大家还是能够多少了解到，也许不是此时啊，比如说他走了的时候，你可能某一个饭局上，某一个跟猎头聊天的过程当中，你就了解到了，哦，原来我们那些同事在单位挣那么多钱呢。但是呢，我们想说的呢，就是说你还是要找准好自己的定位，对吧？ 对， 这样的话呢，你别挣少了啊，别让自己亏了，也别让自己失去了学习的空间， 嗯， 和发展的平台。 其实为什么咱们传统有一个说法叫人挪活树挪死啊，它一方面是指的这种，就是在岗位的变换当中你可以多一些这个体验， 嗯，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真的从一就业就在一个单位里面一直干啊，我们真的是会不知道这个市场的情况到底是什么样，在这种情况下特别容易对自身的定位产生偏差。 嗯，好，那什么时候挪也是个比较难的呢问题啊。有的时候呢挪好了还好，有的时候挪不好就麻烦了。 嗯， 你看看下面这个案例啊。 哎， 这位朋友说，今天中午我一个要好的同学跟我发微信， 嗯， 说他们公司啊现在正在进行大规模的减员，他们公司在深圳， 嗯， 那也算是国内数一数二的一家公司了，虽然没有上市啊， 嗯， 前两年业绩非常好，还给员工内部股票呢，突然之间就开始减员，也包括一些软硬件的技术开发人员。看到他这样，我也开始焦虑了起来。你说前些年娶个媳妇儿会要求你有房有车啊，各种贷款一起上，各种透支未来的消费等等，那或许在将来会不会变成你还得要有稳定的工作，不要有贷款，人家女孩才愿意嫁给你呢？哎呀，我也好焦虑啊。 真的假的？就听到这儿，你说这位朋友的这个话， 对，这位朋友， 想一下，我以为你说你焦虑呢。 我也焦虑， 你也焦虑，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嘛。那你看，这个情绪就一下从深圳传染到了 北京， 通过互联网传过来的。 嗯， 哎，这个情绪确实是容易传染啊，就跟那个感冒一样。但是我觉得有的人好像这个抵抗能力强，百毒不侵，是吧？啊，有的人呢就是身子骨比较弱。 嗯， 哎。 听风就是雨，就跟着就过去了。 哎，是是是，嗯，我想问问大鹏啊，哈， 嗯， 你有什么样的高招，不避免自己的情绪受外界的侵袭？ 人其实客观的说啊，没有必要让自己完全不被外界侵蚀， 嗯，焦虑还是有作用的。 对。因为这是我们的一种自我保护的机制。 嗯， 我们不要去强求说，哦，我永远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好，就是。武侠小说里金庸先生怎么说的来着？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不必这样，我们不是去打仗打架，周围的环境，大的经济环境，我这个行业的市场环境， 嗯， 我周围的消费环境，这些变化我都应该去感知，要有敏锐的感知。 嗯， 但是如何做到不焦虑？你刚才所举的这个案例，我觉得这里面其实背后有一个因素啊，不仅仅是哦，他在深圳的这家公司不好了，开始担心了，我就跟着也担心，没有这么简单。 嗯， 一定是北京的这位朋友，他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也已经感受到了很多令自己有些焦虑，但是可能信息不那么明确的一些指标出现。那么现在听到啊，深圳的这位朋友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有点我们说兔死狐悲啊，连带着自己心里面产生这样的情绪，这个其实是特别自然的一个正常的反应。 好像我们在高考一样啊，高考我身边有几个同学都认识，嗯，平时成绩比我好很多。 嗯， 哎呀，怎么这么长时间了才做了一版的卷子呀？怎么做的这么慢呀？啊，我才做了三个题。 嗯， 对吧？可能 对 他就会发现，哎呀，大事不好啊！ 啊， 大家感觉这次可能过不去啊。 这个是又是另一个心理学上的问题。 嗯， 我们就别等到高考啊，像你说举到高考这个例子 就晚了， 就晚了。这个得从小学的时候就要开始锻炼，是真的得做到闷头干好你自己的事情，不要在自己眼前的这一项有时间限制的工作， 嗯， 还没有结束的时候被任何其他事情所左右。但是他和我们职场上，我说去找工作或者说去完成一个工作还有点那么略微的不一样， 就是不要等到人事部的人给你打电话， 对，那种情况下、 哎、怎么办呢， 有点晚了， 已经给八个人打过电话了，剩下就是我了，那怎么办，就有点晚。其实呢，这位朋友啊，您所谈的这种情况呢，虽然说自己目前的工作还可以啊、嗯、或者是说你只是听到身边有一些这样的例子哈、啊，那么您这种焦虑的情绪我觉得是很自然的， 对， 该焦虑焦虑， 对， 是吧，该睡不着睡不着，凭什么每天都要睡得好好，凭什么每天都要一觉睡到天光， 你这个说的非常正确， 该失眠失眠， 这就是我们心理学上的一种自我认同自我和解，这种变化是真的没有办法绝对避免的。如果你一定给自己心里一个执念、 嗯、 我不可以有这些事情、 嗯、 我必须每天都得睡足八小时，每天得保证三个小时深睡眠，那你就会在有一天这个睡眠不好的时候给自己形成巨大的负向的心理压力， 是吧，和焦虑为伍， 对 啊，和焦虑握手言和 共处，这是很正常的现象。 嗯，当然我觉得一天也不能二十四小时都焦虑、 哎、 对吧， 万事皆有一个度， 对，请大鹏说个笑话让大家乐三分钟， 大家看看我就是一个笑话 所以就是没关系的，是吧，没关系的，就是您写这个帖子的时候比较焦虑，那过一会儿呢、 嗯、 哎，你看点别的东西呢，情绪又转移过去了， 你扭脸一看，哎，又想起来了 那赶紧行动呗，是吧，就焦虑本身不重要，关键是你采取什么样的行动会让你这种焦虑情绪稍微的减轻一些，或者说不那么频繁一些。 真的陷入到这种情绪的时候，我跟您说、嗯、您记住一点啊， 哎， 过度的思考， 嗯， 其实是极其消耗体力的一件事情，您就算什么事儿都不干，我就在这干焦虑，其实您最后会发现自己特别特别的累、 嗯、 与其这样还不如出去，或者真的做点事，或者我就是放松放松，出去跑跑步走走路打打球游游泳，什么都比干在这儿闷头无结果的想要强。 哎，你说这个人在情绪当中，不管是暴躁也好，焦虑也好，悲伤也好，特别开心、 嗯、 特别欢喜也好 啊， 其实都是不容易做决定的，这个时候做决定特别容易啊，犯错误， 对， 是吧， 对， 好，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稍后见。 好社区， 爸，您这是唱什么呢？ 魅力社区之歌啊！咱们社区报名参加了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这是活动的主题曲 哦。 每个社区合唱团的必学曲目啊！ 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哎，那您跟我说说都怎么评啊？ 关注北京城市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详细信息啊上边都有，咨询电话85013006。 鲜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 我是李爽，阅读对于我来说呢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情，可以让我们啊在书中啊找到我们心灵的港湾，找到我们再往前前进的台阶，提升我们的智慧，扩展我们的眼界，在书中啊探索我们生活的乐趣。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第一次遇到他的时候， 我仿佛尝到了恋爱的味道。有时候他就像个长不大的孩子，带我徜徉在他天马行空的幻彩世界。有时候他又像个宽厚的长者，在遭遇挫折的时候给我鼓励，在感到困惑的时候指点迷津。他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他，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 幺零七三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多云，偏北风3-4级，最高气温1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0%。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欢迎您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换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换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大家好，我是香露。今天我们请来了嘉宾大鹏，和大家来聊聊一些职场关系啊。大鹏，你看看这个案例啊， 啊， 我总觉得呢，这个案例啊不太真实，啊，你分析分析啊， 啊， 有人在网上写了一个他好友阿居的故事，他说阿居啊，大学一毕业就进了一家知名的互联网公司，从一个什么都不懂的菜鸟，5年的时间成为一个部门主管，在这5年里啊，他经历了公司大大小小很多事情，见证了辉煌，也陪伴过公司走过低谷。一路走来，他顶着巨大的压力撕裂着成长，从一开始不被看好到后来游刃有余，这5年啊，付出了多少恐怕只有他自己知道。为了这个家，拿着跟职位完全不匹配的工资，连续好几个月天天加班到晚上11-12点，周末还在公司上班，没有时间陪伴女朋友。这个家啊，是公司啊，不是他的家庭。这个阿居呢，是把公司当家。对此呢，他一直毫无怨言，在他看来这都是家人应当做的，到最后那些所有关于家的温情还是敌不过现实面前的利益。怎么回事啊？有一回在出差的路上，阿居啊出了车祸，小腿的骨头受了伤，不算很严重，但是得卧床休息3个月。那当然这算工伤，公司啊负责他所有的医药费。可是市场竞争很激烈，公司的业务不能因为他受伤就停下，所以公司啊让人先接手了他的工作。3个月之后他回去上班，这哪还有他的地方啊？表面上虽然他还是部门主管，但是一天下来没有什么事情可做，都让当初接手他的那个同事给做了。老板呢还跟他说，哎呀，你现在需要休息啊，部门的事呢你就别操心了啊。这样子1个月、2个月、3个月，更长的时间他一直在打杂候补，好几次跟老板提意见都被老板用各种各样的理由给混淆过去了。最终他是想明白了，老板根本就不打算再重用他了。想了1个月，他提出了辞职， 在向老板递交辞职报告的时候，老板拍着阿居的肩膀说，行，那以后想回来随时欢迎啊。阿居呢只是笑了笑，什么都没有说。我听完这个我觉得不太真实。大鹏，你的第一印象呢？你觉得身边有这样的例子吗？ 挺真实的。 挺真实的啊。 有的、 好，先说我的原因啊。他竟然在一个市场化的公司工作，互联网公司，对吧？他又是从大学一毕业开始就是干了5年吧，至少是吧。 对。 那么这几年呢，其实是互联网公司突飞猛进的时间段。 对。 他还是积累了很多的工作经验的。他不愁就是在外面找不到活，或者是说像他们这么一个熟手不会因为3个月公司就把他给放弃了，公司划不来的。要么就是这是一个特别特别小的公司，对吧？一个萝卜一个坑。如果是一个很大的公司的话，再怎么地干5年也很容易变成一个总监。 也不能说很容易吧。就是你要注意他的这个文章里面的几个细节。 他是部门主管了嘛。 对，你要注意他几个细节。首先第一啊，他大学一毕业就进入了一家知名的互联网公司。 还知名呢？ 互联网公司知名的也有很多，但是知名的互联网公司不见得是规模很大的公司。有很多互联网公司规模不大，但是在业界影响很大，这个是存在的，这是这种互联网公司的特性所决定的。最重要的一点，他打从大学一毕业就进入这家公司，没有换过单位。那么也就是说，他虽然对行业是了解的，但是对行业里的职场情况并不是特别的清楚。也正因此，他才会在这么长的时间里，用他自己的话说，拿着跟职位完全不匹配的工资。就他如果明明知道自己的这个职位应该拿更高，但这边给的却少，他为什么要一直这么做？你说单纯是因为他觉得这是我的家，我这个情感都倾注在这里吗？其实在现在社会，一个成熟的职场人不会有这样的想法。 所以我就更怀疑这个故事的真实性了。 所以是真实的，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有很多很多的毕业生真的很天真的就直接进入了一个可能被某种虚名所笼罩的有光环的单位去工作。比如说他一下子就进入了一个500强，好比说他不愿意放弃虚荣的这部分内容，我宁可在这个500强里面做一个最基础的工作，我也不去别的地方尝试可能对我个人的发展更有好处的东西。正是这种思想在5年的时间里一直伴随着他，才使得他今天产生这样的落差。这种情况其实在现在职场当中，特别是这几年，就是互联网企业突飞猛进的这个时间段里面，并不鲜见。 好，这是大鹏的分析啊。我的观点是啊，现在的年轻人精着呢啊，同学在哪工作，一个月挣多少钱都清楚呢。你可不要以为他们啊不了解行业的发展，不了解这个互联网公司大家的这种薪酬是多少钱。再说了，这些猎头也会主动跟他们联系啊，5年了不错了，可以啊被我们用来给别的公司提供人才了。所以呢，其实年轻人他还是比较了解行业动态。所以再加上他拿着比这个岗位还少的工资，是吧？老板就这么轻松的让他走了，哎，老板亏不亏？对不对？人家拿着少的钱干着多的活，然后呢就因为3个月没来你就让人家走了。我觉得如果是一个有理性的老板，是一个精明的老板，也不能这样干呢。 3个月后让他走，是因为这3个月他的工作已经有别人来接手了，培养了一个新的手手。而且我们从老板的角度来讲，我相信培养的这个新的手手也是这样从基层干起来的，那个人并不会比他拿更多的钱。就老板那成本并没有增加。 所以啊，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不管他是真是假，离开这样的公司对他来说是个好事， 没坏处。其实对他个人来讲，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所以这叫什么呀？叫做因伤得福。 他自己心里面只要能够正确的认识到这点，不要有太多的怨念，其实对他个人成长不是坏事。我觉得 这个内伤可能还要再缝补一下，是吧？我为公司付出那么多，我要这个怎么地怎么地？哎，下面我们要探讨一下这个员工和公司到底是什么关系啊？真的是家的关系吗？也许他刚开始进这个公司的时候他就以公司为家啊， 也许公司有这种所谓的企业文化在里面啊，天天哄着大家干活又不给大家发市场的薪水啊，为家里人付出点什么算什么呢，是吧？那员工和公司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大鹏你的观点是什么？ 这点其实咱们中国古代有一个故事叫豫让众人国事之论。春秋战国时期那小国的一个国君啊，就其实不算国君，就是那边是一个这种就是挺有势力的一个人吧，他底下有这么一个门客啊，叫豫让，自己的主人被当时的这个君主给杀了，他就想尽办法要给自己的这个君主报仇，然后呢先去暗杀，等于已经被人家这个君主啊给抓住了。你是谁呀？ 我是谁门客，您把他杀了我得报仇。那你现在我都已经把你抓住了，你还怎么报仇啊？那不管，他对我有恩，我就是得给他报仇。君主说他对你有多好啊，他就讲了这番话，他对我如果就像视同众人一样，那我对他可能那也就普普通通。他要是把我当成一个国事来对待，那我就是要拼尽我的全力我去报答他。他要是对我们这些门客像猪狗一样，你们就是我养的一堆我寄生虫 吃客 靠着我吃，哎对，那我自然待他也不会有任何的真心。那么我现在这样做，您想那能是什么呀？那一定是他当时对我非常非常好。 这时候这个君主的另外一个门客就出来了 君主你待我如何，今日我必当报恩， 把这杀 看见 那没有后来当时这第一次就把豫让放了， 哎， 过后豫让又去复仇，那是后面的事，跟咱们今天就没关系啊，就不讲了。 对， 你所说的公司和员工之间的关系取决于这个公司它自身的企业文化，当然这里面啊有很多的附加值，老板的个人魅力，公司的规模，公司的业界形象啊，我们说这一个500强，那可能我就宁可真的就在这儿这个端茶倒水，我也会觉得我出去。就有一片子叫没完没了吧，看过吧？是还不见不散，这几个名字我分不清楚啊，就是葛优在美国开车的那个 叫 张司机，那叫什么片子？ 不见不散是孙楠唱的， 那叫不见不散。 电影叫没完没了吧？ 不是， 一声叹息。哎， 不是，没完没了是那个要债的那个。不见不散是他在美国开车跟徐帆那儿，我这 最后他牙掉了在飞机上。 对、啊，他不是就在那儿？这个我现在在 BMW 工作嘛。过后葛优说：“你说你在 BMW 工作，我就知道你肯定是打扫卫生的。但是他对外他可以说，这些东西都会对我们职场人士最终的这个选择产生一个综合的影响。 和公司是什么关系啊？借用刚才大鹏所说的那个故事啊，可能是投桃报李的关系， 哎， 是不是？ 对， 也有一种关系是那种附庸的关系， 对， 就是我要借着公司的力，我要借着公司的平台，给我获取更好的资源， 对， 或者说哪怕我脸面上好看一点， 对，这种也真的是很多见在职场里面， 是吧？其实。这个跟我们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有关系，也许你刚从大学出来，那么你肯定是一个附属的关系，你要借助公司的平台业务，它的市场，它的老员工去提升自己学习，是吧？那么随着你的能力进一步的加强，也许公司要靠着你呢，那这个时候就是一种合作的关系，就是投桃报李呗，是吧？你给我开多少薪水，你给我什么样的办公室，是吧？你给我什么样的权利，你给我什么样的这种尊重，好，那我相应的我要付出多少？ 对，其实我们有一些鸡汤文里面都会提到，就是你怎样带公司，公司怎样带你。你要是觉得我就是来拿死工资的，我在这儿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那公司自然不会给你机会。但你如果说啊，这包括我们入职培训的时候，经常都说要把这当家，你这真的啊想着这个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但一旦有了这种想法以后，你这容易有一个什么问题出现？职场人士 啊，那个不养老的啊。 倒不是这个，你这点在哪儿？他真把这个呀当自己的家呀，他觉得自己什么事情都可以有发言权，他想过多的指手画脚，然后最后有可能会出现越权的情况。这个时候反而是会犯职场上的忌讳 啊， 这又是另一个问题了。 这个做主的到底是谁？ 你挑战太爷的权威了， 是不是？你可以有发表意见的权利，但是你没有投票的权利，是吧？这个还有一种关系啊，那就是这个借用公司谋取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关系啊，这是某些职业经理人啊，但当然不是这个阿居啊，不是这个故事里的主人公，就有一些人高管啊，他借着他的权利，比如说在外头弄一公司， 让他的公司啊从他外头那公司采购啊，这是一种， 这种是其实是属于既没有商业道德、 哎、 职场道德， 这属于利益输送嘛， 有些时候甚至可能还触及违反法律、 是。还有一种他不利益输送 啊， 他就把现在的公司的股价做得特别高，因为他作为职业经理人呐、他有这个期权的，他有股票的，对吧、做得特别高，然后他就减持，他就卖了，反正我是职业经理人、反正我也不是这公司的创始人，有这样的例子。你看我们上个星期刚说过，曾经美国的这个安然公司啊，轰然倒闭，啊，他的这个高管啊，他的这个这个一把手就是干这事儿，是吧？就是为了追求短期公司这种股价，然后放弃了公司的长远发展，以及不惜做假账啊，最后带来的是整个公司的坍塌。所以你看啊，我们和公司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我觉得可能很多人都会希望找到一种跟公司和谐的关系。 这跟找两口子其实一样，我们都希望找到琴瑟和谐啊、夫妻两个人相敬如宾、举案齐眉的关系。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真的能够实现这种我们说灵啊爱全都真的结合到一起的，那毕竟是少数， 是吧？你比如说你去华为工作，是吧？你从大学毕业干到现在45岁了 啊， 你想想你压力大不大啊？人家老总说了，是吧？我们这不是养老的地方啊。我们这不是家啊，是吧？家里你 也没说不是家，但的确说过不养老。 你家里的话，你就80了，你也得养老， 也得供着，对 啊，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你看，就以这个事儿为例啊，我们先不管它真是假，但是肯定有这种资深员工最后呢无奈离开的，是吧？ 对。 那么对于那些在职人员来说，有什么样的启示，是吧？他在这干了10年了，他在这干了15年、20年了啊，现在他就走了，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的走了。 这个就是咱们刚才举这个例子的时候，我们是站在劳动者的角度，啊，就是我们在作为职场人员，我们去看待这个问题。你刚才说的这个，其实又牵扯到了另一个问题，就是作为资方，老板。你这么做的时候，你也要为你的行为承担后果，因为公司里的员工都看在眼里， 是 跟着你5年，打从入职就在这儿啊，鞍前马后，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也有辛劳，没有辛劳也有疲劳，啊，人家病了3个月，最后是这么一个结果，那会不会让人家自己产生心理的这种落差？ 最后人说了一切都是徒劳。 当然，可能有的老板会选择，那我就是一切利益最大化、资本最大化，那这个市场行为也没办法，就是那他是老板呀。 对，那就是激励要到位嘛，是吧？咱们按市场价来走， 用别的办法再来， 对吧？ 对， 你是3种留人嘛，是吧？一个呢是这个薪酬留人，是吧？一个是情感留人，一个事业留人， 对， 你总要落一个。 对， 是不是？好，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30到13:30，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彷徨在职业生涯的十字街头，我该何去何从？为什么我永远赶不上别人的脚步？ 不要这样啦，你远比自己想象的要优秀。 努力，不给未来的你留下遗憾。 选择，不错过未来发展的方向。 做个聪明勤奋的职场人，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继续收听。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大鹏，你说哪些行业男女比例失调啊？ 行业男女比例失调的啊， 就是要么女的特别多，要么男的特别多。 你 IT 行业，真的那些就是咱们说码农，哎，对，那肯定是男士居多嘛。然后服务行业、窗口行业，女性相对来说就会多一些。生产行业也分，你要是那种重型的生产啊，比如钢铁公司啊什么的这些，那就是男员工多一些。那纺织业女性就会多一些，就这些大的这种性别区分还是很大的。 那这个同性在一起啊，是好啊，有时候呢也容易产生一些矛盾。 对，所以需要就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嘛。 对，但是你看下面这位朋友遇到一个问题啊，他说，话说3个女人一台戏，在我们这个美容性质的单位里，有近 90%都是女的，从员工到顾客。 哦、就美容院什么的，就是类似的，还是开发什么美容产品的。 美容院是吧？他说我就是一个比较安静，不喜欢扎堆儿，平时呢也不太在意别人的人。我觉得上班就是干好自己的工作就行。但是来到这儿，我发现啊，你与世无争，踏实工作，照样有人在你背后做小动作，跟你过不去。其实平时啊都是挺忙的，我也不知道他们哪里会有时间去议论别人。那我置之不理，坦然做好自己的事儿呢，我会发现，哎，新换的领导居然在批评我，对我印象很差。要知道这个领导根本不是我的上司啊，他不分管我们部门的，平时就没有打过交道，很明显又是有人在背后使坏。我刚上班就发现这里的人呢喜欢互相拆台， 嗨， 个个都觉得自己了不起 啊 啊，这都是小事儿。领导请客吃饭的时候，那一个个超能喝啊，对着领导一杯杯先干为敬啊。我觉得他们特别巴结，我想做好工作就行，这么巴结干嘛呀？有这个必要吗？我很清高，我觉得这种场合没意思，所以就不参加了。 嗯， 不参加了。他说我们这儿看员工和主管特别容易，哪个说话强势，那他绝对是主管啊，这听声就能听出来。那么我还有好多看不惯啊，比如说有些人呢是花最少的钱办最多的事，比如说明明啊都是这个同事，他们会说来帅哥帮个忙啊，让那些 IT 男同事啊化身为劳动力，隔三差五就给他们搬东西抬水。那么女同事呢也挺烦，哪个部门缺人就到哪个地方去充军。他说的很有意思。再说我们现在这个奇葩的办公室的管理人员比较能表现，比较能喝，在领导面前永远是一副低下媚笑的嘴脸，从来不给领导找任何麻烦，到我们这儿呢就是各种压制怒吼。他能力倒是很突出，所以领导省心，所以领导呢也不怎么来管。哎呀，看到这样的情况，我经常想跳槽，但是又怕到处都是这样，该怎么办呢？你看他这种环境是不是咱们所说的弱肉强食啊，丛林环境啊？ 如果说他的描述真的是属实的话啊，因为这些东西就是咱们只要看文字，那就跟他面对面的我去听他讲述少了一层，就是我没有办法去分辨他这些话的信息里面有没有一些夸大的成分呀，或者是有些地方可能有这种个人的情绪在里面。如果他写的都属实的话，其实这是一个特别典型的这个公司或者是这个行业根本不适合您。您个人就不是这样的一个气场里面能够生存下去的条件。这个赶紧辞职赶紧走。 对，所以我们今天的咨询就到此为止啊，换个工作。 就是恶人自有恶人降。 哎，是，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处处不留爷老子上铁路。 那边啊，那还那么多的员工，还有那么多的旅客呢。你想想啊， 去铁去哦 啊，你去铁路部门工作是吧？ 工作，对对对对对， 哦，工作可以。 你想错了，这不是，这是人家 吓坏我了。 一个演员说的，我去铁路文工团工作 啊， 因为 那么容易进呐。说学逗唱哪个您会啊？ 老的咱们说法是处处不留爷，老子当八路。 是，但是。您甭管做什么你都要有门技术，对不 对, 对, 对， 你有个看家的本领才行啊。那没有这本领啊，处处真不留你，那你还是回原来的地方吧。 没错， 是吧？ 我们真的要考虑，如果说你真的说你感觉啊，到哪儿哪儿都不要我，哪儿都欺负我，您记住这句话，不可能这个世界谁都欺负您。如果您真的产生一个感觉全世界都在欺负您，那一定是您自身有某种问题。 是，那么我想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估计不是你一个人有这样的感觉，那有些人他就适应了，他就适应环境了，他就改变自己了，尽管他内心还坚守着原来的那个价值观， 那也挺好。 你是不是可以在这里面找一个跟你聊得来的，是吧？他比较能喝，他比较能张罗，他能适应这一套，他能力比较强，但是他其实内心跟你一样。 即便有，但是何必呢？就是还是在这儿，就是两个人一起纠结。我觉得要真能找着这么一个人，你就撺掇他跟你一起辞职就完了。 所以，是不是咱们有的时候把工作呀，把社会想象的太美好了？我感觉呢，这位朋友啊，你还是一种这个学生的思维。 哎， 啊、 对了， 我就想静静，是吧？我不跟你们喝酒，我就一个人走了。我不参加你们这种聚会，是不是？ 对， 那学生可以啊，你在校园里面没有人强迫你啊。 对， 跟你选的专业呀、选的行业呀也都有关系。 嗯， 我们身边其实在原来我记得上学的时候就曾经有过，因为他们当时学那个专业叫做公共关系专业。 嗯， 老师当时就跟这个学生们说，男生学会喝酒，女生学会跳舞。 嗯， 我一听我就说，这要是我的孩子， 嗯， 我马上转学。 嗯， 我这学我不上了，我干嘛要去干一份这样的工作？ 嗯， 就如果知道将来一定得走这条路，才能把这个事情谈。我有一个朋友，在一个办公企业里面，他直接做销售，一直是他们这个公司的就是全华北区 业绩第一吧， 业绩第一 啊。 但是呢，我当时就也对，就是以前对销售人员有些误解，说这是不是老得出去陪着应酬啊什么的？他说不，我始终坚持一个原则，她是一个女性啊， 嗯， 我始终坚持一个原则，如果一单生意需要靠喝酒才能谈成， 那我就跳舞。 这个生意我宁可不做，我不要。 不是，就是说跳舞和喝酒选一个， 不是，根本就这类的生意，那我宁可不要。 你看， 最后人也成功了。 是，当然他成功是在那个企业成功的，那个企业也许给了他某种宽松的环境，再加上他个人能力突出， 对， 是吧？ 对。嗯，企业的产品过得硬，这也是离不开的。 哎， 永远咱们研发部门你不能让人家受委屈啊。 啊，所以呢您不喝酒也成， 嗯 啊，但是呢就是说还是回到那句话，你要有金刚钻是吧？ 对， 你甭管是去哪儿揽瓷器活， 对对， 要不然的话你到哪都得受气，因为，比如说你能力差点又不能喝酒， 嗯， 那老板说我要你干嘛，说你不能喝酒，没事，你能力强是吧，老板供着你，就像你刚才所说的那个朋友一样，对吧？ 对， 对， 对， 销售第一名啊， 谁能拿他怎么办？ 很怕别的公司挖他走啊，对不对？ 的确是，的确是 啊， 嗯， 我就不喝酒了。 对，嗯， 老板说没事，我干了， 我替你喝， 您随意。好了，谢谢今天大鹏跟我们一起来聊聊啊，他曾经工作的一些心得和体会哈，啊，也聊出了很多的故事来哈，啊。希望我们今天节目能够对各位听众朋友有所启发，谢谢。嗯，接下来呢是北广歌舞，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 FM107.3， 朋友们明天再会。 再见。 踩碎一夜的月光，心跳像树影摇晃， 市预防煤气中毒工作协调小组提醒使用煤火取暖居民，选用合格炉具，正确安装使用，室内务必安装风斗和一氧化碳报警器，定期检查炉具，防止烟道堵塞、烟囱漏烟，提高自防意识，谨防煤气中毒。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8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鲜排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排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排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排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鲜排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排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鲜排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排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看不到光明的我，因为你的角膜让我知道了